闻言怒发三千丈，太岁头上冒火光，火脸三尺如元将，东逃西奔过一方，单单剩下王伯当，暴力李密来投唐，任意儿子你不将，你是官人面守心肠。 先帝把话说来讲，且听孤帮失彼方，昔日里韩信谋家帮， 为养宫中一名王， 毒死那平地是王莽， 千刀万剐无暇场， 李渊也是陈某志， 他本是真龙下天的堂， 是陈某真龙下天堂，不见看来也平常，此去也来的兵的火将，他来人马翻大当，唐时的江山贵孤张，封地贵几次兵见王， 江山某一次兵见王，秀得好节俭无光，你好比人心不足舍吞香，不学也能见太阳， 错中欢喜错中亡，君臣一路好商量，李密大马长千重啊， 好，我们一点都不累。要了我的盒钱了。嗯， 花脸， 这个花脸能唱成这样不容易。 嗯， 不过你打小学京剧唱上来也不足为奇。 对， 要说相声什么都得唱。 嗯， 别的剧种还会什么？ 会多了多了。 还会什么呀？ 梆子。 哦，还会包子啊。 包子什么？ 什么 河北梆子？ 那个调门就更高了。 没事，我能唱。 可以吗？ 可以呀、啊。 咱们让小孩唱一河北梆子怎么样？ 我唱一个。 好。 您也不能闲着。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？ 我唱一辕门斩子。 那是俩人的对唱。 还是对唱。 不，你今儿就给我送了钟了，这是。嗯。 我来那杨艳景，您来那八王。 八千岁赵德芳，也就是八王爷，你唱的是杨六郎。 对。 哎呀，这个梆子太高，我这个。最近这个嗓子，我再解释一下啊。 没，您别 解释。童男子， 您别解释。 我原来也是童男子，反正、哎、最近不是了，就是、嗯。 我起低点，起低点。 哎，你救活点我吧，少爷啊，来。 开始吧。 对唱啊，来。 今朝来信闻声，送往安好，再闻声把王爷下狂啊。 我属皇安好，道安好，问本大爷安的你，道爷安的你， 八王爷你不在，黄罗把我招来，再了请禀张所外话请 黄罗帐做帝王，西南头门卷来，在你心禀个帐， 帐一轮卷情， 那一国的呼儿要造反吧，王爷传那旨。臣我去呀正 总包身犯火当罪阴火攻啊，帮员的们要问炸的心， 八王爷紧张来， 真有味儿。 也问此话车，才是去问万能臣，我不敢不答。八千岁， 杨元帅， 八王爷， 杨骏马。